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60回，到了魏恒府上，谢之方这才明白魏恒的局促困窘所谓何来。临安城南郊临着码头，满城风华尽举此，说不尽的富贵树立、珠玉锦绣，而北郊却是下九流居住之地，贼寇横行，暗娼满巷，野狗乱吠，到处乌烟瘴气。魏家便居于其中最偏僻的一块地方，院墙被一棵歪脖子树压塌了半边，木门破旧，寒风一吹发出呜呜的嚎哭声。魏恒推开大门，请谢之方进去。贵气十足的小公子一脚踏进，一头灰扑扑病恹恹的猪摇摇晃晃的迎面就撞过来，脑袋紧抵在用金线绣了祥云纹的衣袍上拱了两下，蹭了他满身的泥。谢之方额角青筋一跳，俊脸霎时变黑了，这件衣裳可是姐姐亲手为他缝制的。魏恒连忙弯腰将病猪拉开，用帕子帮谢之方擦拭身上的脏污。 谢公子，实在对不住。 这时屋子里匆匆走出来一位中年妇人，看得出尚有几分姿色，无奈常年饱受饥饿困苦折磨，鬓角已经斑白，脸上也染满风霜的痕迹。魏恒对那妇人道， 母亲，猪怎么跑了出来？ 夫人打量了一下谢之方的穿着，知他不是普通人家出身，表情里立刻带了惶恐，扯了扯将洗到发白的衣角，讪讪道， 想来是昨夜风刮得太急，把猪圈的门刮坏了，我这就去修。恒儿，这位是？ 谢之方也不是不识礼数的人，闻言对妇人躬身行礼，自报家门，笑道， 贸然上门多有打扰，还望伯母勿怪，赏侄儿一口饭吃。 听说他是京城大官家的小公子，妇人慌得更是了不得，手脚仿佛都没处放了，语无伦次道， 哎呦，我先把猪拴起来，不，我这就是整只饭食。哎呀，家里没米了，这可怎么好啊。我先去隔壁嫂子家借两把米，再借几个鸡蛋招待贵客哈。 魏恒玉面上泛出薄红，显然觉得有些尴尬，却没有斥责母亲，而是将他拉住低声交代， 母亲莫慌，谢公子心情随和，有赤子之心，想来不会怪罪我们的失礼之处。猪圈这边我来修，也不必去借什么米和鸡蛋，我这里还有几钱碎银，您去买只老母鸡炖上，再买两斤五花肉，配上咱们房顶上的笋干，细细的剁了，咱们包扁食吃。 听了他的话，妇人这才找回主心骨，连声答应着接过银子，急匆匆出门。魏恒转向谢之方，依旧是不卑不亢的君子气度，闻声道， 惭愧惭愧，家徒四壁，叫谢公子看笑话了。 其实用家徒四壁来形容这里，反而是抬去了这个破破烂烂的小院子。猪圈破了个大洞，里面空空荡荡的，仅有的这头猪眼看着就要病死。院子洒扫的倒是干净，挨着墙根种满绿油油的青菜，看一眼便觉得嘴里发涩发苦。走进屋子更是寒酸，破破烂烂的桌椅摆在角落，桌子上摆着一沓最廉价的宣纸，旁边整整齐齐叠着缝了补丁的被褥，一眼就能看出这里白天相当于魏恒的书房，晚上便是他的卧房。厅堂左边是只能挤得下一个人的厨房，右边看布置像是魏母的卧房。不嫌弃母亲上不得台面，安心屈居于陋室之内，倒是个孝子。谢之方心下对魏恒的家境颇为不满，觉得若是这门婚事真的成了，未免太过委屈姐姐，面上却没有带出什么，而是好奇地问， 魏兄，再怎么说你也是个炙手可热的举人，且不说邻里乡绅之中总有些见识远博懂得稍冷灶的人， 朝廷暗例发放的俸禄也有不少，何至于将日子过到这般田地？ 魏恒苦笑一声，也不瞒他， 父亲在世之时嗜赌嗜酒，欠下许多债务，我与母亲省吃俭用，节衣缩食，又把俸禄悉数贴补出去，至今仍未填完所有亏空。至于乡绅父老的资助，实不相瞒，豪强劣绅素喜欺男霸女，强占田地，资助我房产银两，不过是另有所图，细节我将来飞黄腾达，必有与他们。此乃违反法纪之事，我是万万不能应的。也有几个宽厚和气的乡绅，并没有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，却想把女儿嫁与我。 听起来还不错啊。 谢之芳挑了挑眉，一副不食人间疾苦的模样，嘴角微微上翘，笑道： 乡绅家的小姐想来也是经过良好教养的，比乡野村姑要强出去许多，魏兄为何不肯？ 魏恒略皱了皱眉，却没有发火，而是正色道： 为谋娶妻，不论家世出身，只求琴瑟和鸣，若对方知我信我，与我相敬如宾，举案齐眉，我自全心全意待他，绝无二心。乡绅家的女儿并无什么不妥之处，不过我实在不愿将自己的终身大事当作买卖，用来换取利益。 瞧起来可真是高风亮节，稳得住阵脚，又拎得清是非黑白，但从为人处事上来看，比齐星城那混蛋要强上不少，只是这家境还是得要再掂量掂量。谢之芳内心有了计较，便岔开话题聊些经纶学问、煮酒烹茶之事。过了一个时辰，魏母将饭菜端上，虽然简单，倒也洁净美味，人也老实寡言，看起来并不像齐大夫人那样难缠的婆母，无形中给魏恒又加了点分数。低价似乎也有低价的好处，吃得肚皮滚圆，谢之芳心满意足地告辞，骑马回府，溜达到姐姐房里要茶消食。谢之真午睡方醒，正对着镜子理妆，云鬓半挽半散，镶着绿宝石的檀木梳握在红鸾手中，一下一下慢理着青丝。谢之芳从红鸾手中将梳子接过，一手托着乌黑顺滑的长发，鼻尖隐隐闻到一股兰花清香，不由得心神一荡。 姐姐用的是我新买给你的胭脂吗？ 她眼尖，瞧见桌上眼熟的小瓷盒，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的甜。西洋培育出来的花卉品种，每一株都价值千金，上百朵花瓣挤出的枝子，经过提炼方能得这么一小盒，染在两颊可添明媚鲜艳，经久不退，必须得用另一种昂贵的花枝方能卸除干净。谢之真含笑点头，纵容弟弟用指腹沾了点胭脂，轻轻抹在他白玉一般的脸颊上，一双美目流光溢彩，柔声问他：好看吗？谢之芳看得魂都丢了，好一会儿才回过神，连连道： 好看，姐姐自然是最美的。 这么好的姐姐，用世间最昂贵最奢华之物来供养，仍然觉得不够。魏恒如此家贫如洗的一个秀才，真的能配得上她吗？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